汽车从约未知检，刻苦耐劳未知勤，力行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，弘扬清廉之风。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。